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5 4 3 2 1， 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呢，能让我们开心的往往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，就好比刚刚赶上的一辆公交车，走在路上呢，突然听到哪家店放着自己喜欢的歌，或许是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好朋友，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小细节有着大的快乐，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，快乐颂。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要为你送上来自王菲的传奇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一首轻松悠闲的歌，来自于张清芳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。马上送上的这首歌出自祝福专辑，这张专辑是98年叶倩文推出的一张销量超高的专辑，当时呢足足卖了有35万张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梅艳芳的垄断地位被打破，年底她以这张专辑横扫了三大的颁奖礼，

自从遇见秋天的杭州与这里的桂花，才知道一个城市可以有多迷人。金秋十月踏入杭州城，桂花香呢便扑鼻而来，才知道什么是被桂花笼罩的城市。若遇上一场秋雨，桂花被雨水打落，随风飘下，撑伞走过，好一场桂花雨。这个时候，西湖的满龙桂雨公园里，无论是树上还是地上，早已成了桂花的世界。坐在芬芳醉人的桂花树下，喝茶聊天，打牌娱乐，或发呆远眺，任思绪飘散，都是悠闲惬意的时刻。时不时有风吹来，桂花随风飘落，人在树下如沐雨披香，还有什么比这一刻更美的呢？从西湖的断桥出发，直至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，这段路就是北山路，有着世界上最美的路之称。北山路的两旁种满了法国梧桐，深秋时满目金黄，落下的梧桐叶铺满了整个路面。又到了它一年中最美的季节，与喧闹的西湖其他景区不同，北山路是一个幽静的去处，许多名人故居坐落在此处，一砖一瓦都藏着与过去有关的故事。暖暖的秋日漫步北山路，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味，吉他声似有似无的飘来，时光也可以这样温柔。在北山路逛累了，就走进苏堤，找一些角处看秋日的西湖，静静等待一场日落吧。看游人泛舟湖上，看行人漫步路旁，这闲适的时光有多久不曾拥有。不知不觉晚霞洒下，染红了湖面，也暖到了平静的内心。西湖大概就是有着能让人心静的魔力吧。在杭州最诗意的季节，尽是安静又美好的时光，是时候去这满是桂香的城市过几天闲适的生活了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见。

着海，地平线远方没阴霾，大雨就要来，我表情一脸的苍白，冷空气深渊在徘徊，你最后还是没有来，漫天的风雪只是你所造成的季节，漫天的风雪在凋谢，漫天的风雪我是最后离开的蝴蝶，已经没有清晰的夜，在城市边缘的地像尘埃，街道两旁摇晃的招牌，风沙就要来，你给的承诺被掩盖，看不到你说的未来，你已经被我所淘汰，漫天的风雪你所造成的季节，漫天的风雪在凋谢，漫天的风雪我是最后离开的蝴蝶，已经没有气息的夜，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别管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，所以爱，感情